六点活力麦2021全新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你好，我是思萌，一名音乐 DJ， 也是一名职业教练。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6点到7点，每天都在。 那夜的星光点亮城市的角落，微微的闪烁照亮整片夜空，美好的瞬间你却不在身边，想念占据我视线，记忆中爱上了你，眼神里温柔的孩子气，用心感觉你却抓不住一颗想飞的心，而我自己去追寻我心中那个最爱笑的你，或许你还会想起某个雨季，那蜿蜒的思念一点一滴在蔓延，终于松开了曾经我们拥有的浪漫的回忆，而那一首歌总是随意哼着，纪念爱过的青春，记忆中爱笑的你，眼神里温柔的孩子气，用心感觉你却抓不住一颗想飞的心，而我自己去追寻心中那个最爱笑的你，或许你还会想起某个雨季，那蜿蜒的思念你却离我好遥远，记忆中爱笑的你，眼神里温柔的孩子气，用心感觉你却抓不住一颗想飞的心，而我自己去追寻我心中那个最爱笑的你，或许你还会想起某个雨季，那蜿蜒的思念你却离我好遥远， 来自小美江美琪带来的爱笑的你啊。这首歌曲的旋律最开始诞生的时候就是来自于小美呢在公司里面不经意哼的几个旋律，然后和音乐制作人之间在聊天的时候在钢琴键上随意弹奏了几个音符，最后促成了这首歌。其实细听你会发现整张专辑呢叫做房间啊，在2012年的时候，虽然那段时间我们可能很少再听到了像90年代的这些音乐里的一些消息了，但是江美琪的这张创作专辑其实还带着很大的诚意出来的，包括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啊，爱笑的你，更是他的一种青春洋溢的回归和寻找。 OK， 我们继续来听，在活力派的歌单当中还有更多的好音乐期待你来发现。你好，我是思萌。 再见我的爱， I wanna say goodbye， 再见我的过去， I want a new life， 再见我的眼泪得到和失败，再见那个年少轻狂的时代，再见我的烦恼不再孤单，再见我的懦弱不再哭喊， All I wanna say Hello, hello， 我的未来， Hello, hello， 在无尽的黑夜所有都快要毁灭， 至少我还有梦，也为你而感动， 原来黎明的起点就在我的心里面， 天空。 不过是生命中的点缀。过了多年我才读懂了家人的眼泪，发现原来自己没有说再见的勇气，离别的伤感感染了满城的空气，失去后才知道那些有多么的珍贵。亲爱的朋友们，是否已经展翅纷飞，不飞到高处怎么开阔自己的视野，你已经长大了，快告诉全世界， 外面的世界散发着强大的磁场，诱惑着每一双即将展开的翅膀，热烈的火在梦中中凶猛的燃烧，美丽的火花在恋人的周围环绕，这过程很美，尽管有无奈和失落，刻骨铭心的爱过，尽管来的并不是我，如果没有离别如何学会承受打击，如果没有跌倒如何能够学会 爬起，所有都快要毁灭， 我 放肆的尽情挥霍，那一年换得多疯，你和我站上全世界的最快乐的巅峰，等着雨停的午后，你希望此刻永久，而现在永久就是永久的牢笼，让我一直在等候，等待后面是等待，更寂寞的等待，然后咬紧了牙关，等待更多的等待。如果你爱过我，你不会就这样走，就这样留下我，等那些结着承诺。如果我再也不能再更多的承受，痛苦之空只有咬紧。最爱吃什么火锅，最爱把小小的脸轻轻地靠在我胸口，这城市每个角落回忆都霸占街头，我知道你会想起雨停的时候，我知道你会回头，等在后面是等待，更沉默的等待，然后咬紧了牙关，等待更多的等待。如果你爱过我，你不会就这样走，就这样留下我和那些结着承诺。如果我再也不能再更多的承受，痛苦之后只要紧。 来自 Maroon 5 在早期的一首歌曲啊，叫做 Give a Little More 啊。这首歌呢，当时2010年的时候是他们准备那一年的9月份发行的新专辑 Hands All Over 的第二支单曲的上线啊。当时虽然说在 B 榜当中的表现成绩不是那么的理想，没有说在冠军榜单榜一上面啊占据太久的位置啊，但是呢，这首歌曲被很多人重新翻出来，就觉得好像哎，过去了十几年的时间呢，到现在来听依旧不会过时，而且特别有一种复古的情怀在里面了。那是毕竟过十年啊。好了，我们继续来听吧。在这个马老五的这样的一首歌结束之后呢，还有更多的好音乐，包括在下半时段的一些专业的知识要来和你分享。 Always a good time. Good morning and good night. I wake up at twilight. It's gonna be alright. We don't even have to try. It's always a good time. It's always a good time. 沙发怎么忽然手心在冒汗，我察觉到嘉宾丁对我虎视眈眈，我身在网咖怎么忽然天昏又地暗，一回生我的手臂已被划出一条血汗，我不能怠慢，不能心软，更不能手软，阿斯卡隆不会有天使为了我下班，当我受伤秃鹰会动着翅膀，全世界剩下自己和我共患难， 这不是虚拟的沙场，我这本来就是一场激战，我敲击命运的键盘，冷静思考怎么过下一关，前面是天堂或地狱谁知道，但我知道这过程 雨花散漫，没有人送炭，威武担当很强悍，埋头继续冷战。有人说克瑞达的热带雨林绿意盎然，我相信气候总会回暖，所以咬紧牙关，这找着这步步，这张牙的藤蔓，不小心我失足变成了遗憾。是谁说过花明之后会再次柳暗，所以我张望，我张望，天终于会暗。 这不是虚拟的沙场，我这本来就是一场激战。我敲击命运的键盘，冷静思考怎么过下一关。前面是天堂或地狱，谁知道？但我知道这波都已停不了，要活下去就要把这瘾忘掉，狠狠地杀出我的生存之道。这不是虚拟的沙场，我这本来就是一场激战。敲击命运的键盘，冷静思考怎么过下一关。哦哦哦哦，前面是天堂或地狱，谁知道？但我知道这波都已停不了，要活下去就要把这瘾忘掉，狠狠地杀出我的生存之道。 秋天处处挂过香， 雪莲追着高山倔强的绽放，江河追着海洋汇聚成宽广， 树根追着土啊生长，波浪追着风远航， 树荫追着长空翱翔，凤凰追着火岸涅槃， 树根追着土啊生长，波浪追着泛滥远航，长空翱翔，凤凰追着火岸涅槃。 你是我的觉悟， 我是你的守护，我要追。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村上春树的跑步歌单，维密超模的走秀音乐，居家健身的热门单曲，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直播。 OK， 我们继续回到活力派的直播当中。那么在本周就要跟各位聊一聊关于血糖方面的一些专业的知识啊。昨天我们聊的就是关于这个所谓的正确看待糖尿病的危害，包括对我们身体的影响。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这些就是高血糖的患者的一个饮食的指导啊。很简单，首先要记住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则，叫做清淡饮食，足量饮水，限制饮酒，定时定量，细嚼慢咽，先菜后饭啊。我们具体来把三大营养素拆开跟各位来说一下。首先我们来说碳水，主食定量粗细搭配，全谷物杂豆类呢，这些尽量占到三分之一以上，而且在每一餐当中注意先吃完菜之后再去吃你的碳水化合物。第二就是蔬果，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的，尽量做到餐餐有蔬菜啊，每斤大概是500克，也就是一斤蔬菜的量。那么深色呢要占到二分之一，而新鲜的水果适量，种类颜色要多样。记住千万不要榨汁儿啊，果汁是不能够代替鲜果的，而且会流失很多的营养素，以及在榨取的过程当中有些营养素是会产生氧化作用的。 还有就是我们最后的优质蛋白质了，像鱼类啊、禽肉类啊常吃，那么蛋类和畜肉类要适量了，少吃或者说不吃加工的肉类啊，奶类和豆类尽量做到是天天有的。其实这样你会发现，如果能够每天做到的话真的很不容易，因为它的一些食材准备比较繁琐，但是这也符合了我们营养学方面对各位的一个简单的建议，那就是争取每一餐吃出一道彩虹。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六点到七点，六点活力派，每天都在。 Everybody gets high sometimes, you know. What else can we do when we're feeling low? So take a deep breath and let it go. You shouldn't be drowning on your own.Different places I will still be patient with you. And I hope you know I won't let go. I will still be patient with you, and I hope you know. Don't look back at a new direction. I love you once, needed protection. every second like it was my last one. Don't look back at a new direction. Don't look back at loved ones. Needed protection. No, no. You're still a part of everything I do. You're on my heart just like it's tattoo. Can't waste time, so give it a moment. I can't waste time. Nothing's broken. No need to worry about everything I've done. Need to worry. Just like a tattoo, I'll always have you. OK, 活力派临近尾声，祝你开心，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 完整的爱情 LOVE LOVE 我要 LOVE 不能只有